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是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呢腔隙性的脑梗塞它的危险。那说到这个危险，首先呢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是腔隙性的脑梗塞。 嗯，周老师，腔隙性的脑梗啊，就是指我们颅内的小血管的一个堵塞哈。 嗯， 哎，我们大脑里面的这个小血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拐弯的特别多，而且它拐的这个弯呢都是很愣的这种弯儿，就是直角的弯儿。您想象一下啊，我们开车如果转一个直角的这种弯儿，就很容易撞车嘛。 对对。 啊，那么这个血流呢，通过这个直角90度这样弯曲的时候，那个血管就很容易受伤害。 嗯， 而且这个直角的这个角的这个地方呢，也容易形成斑块。这个脂类物质啊，我们血管里面的一些排泄不掉的这种物质啊，也容易在这个地方堆积起来。所以这个颅内的这个血管，由于它的这个弯曲度的这个特点，所以呢它是很容易发生堵塞的。 嗯， 我们身体里面的动脉啊，越平直的地方越不容易发生堵塞。 嗯， 就是打弯越多的地方，这个弯转得越急的地方越容易堵塞。 嗯， 哎，这就是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发生腔隙性脑梗的一个关键所在，就是因为脑血管里面的这个血管它打弯打得太猛了。 嗯， 因为他们那么他为什么要打弯打得这么猛哈，就是因为这个大脑里面的这个小血管啊，毛细血管，它要给我们脑组织的那个深的那个层面去供血供氧，所以它必须得打一个很大的这个弯，就是直角的这个弯以后，它才能深入到我们的脑组织里面。 嗯， 哎，所以说这样下来呢，就是有一得也有一失。一得呢，就是它能使我们脑组织的这个深部得到血液和养分的供应。那么这一失呢，就是因为这个弯转得太急了，所以呢就是很多个转弯的地方都容易有这个血栓的形成，都容易发生堵塞，都容易长斑块。 嗯， 所以老年人非常容易得腔隙性的脑梗。 嗯，那刚才您说的这个弯啊， 嗯， 就老年人他脑子里这个毛细血管的弯呢是比较急哈。 嗯， 弯度呢也比较的大哈。 嗯， 那中青年人他的这个弯也是那么急吗？ 是一样的。 一样的。 哎，就是说我们生下来这个血管的走形就是这样的。 对。 哎，但是年轻人不容易这种堵塞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一个是年龄的因素，对吧。 嗯， 哎，那么老年人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动脉硬化就会加剧。就是比如说我们生活方式是健康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发生动脉硬化。 嗯， 哎，再加上我们很多老年人还会有三高啊，对吧，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呀，这个都很难免，对吧。那么在这种疾病的因素的作用下，还有一个高的血液的粘稠度嘛，对吧，这四高，一个呢是年龄的因素，一个是四高的因素，这个时候我们老年人就更容易发生腔隙 息性的脑梗。 嗯，实际上腔隙性的脑梗就是说他的脑子里的毛细血管出现问题了。 哎、对 啊， 发生堵塞了。 发生堵塞了。 哎、发生堵塞了以后呢，就是堵塞的那个脑血管的周围的那个脑组织呢，就会发生坏死。 嗯， 坏死了以后就形成了一个空腔。哎，那么它形成的这个空腔呢，是点状的、散在的、小面积的，然后在脑组织里面就是散在的发生，哪个地方都有。 嗯， 哎， 就分散性的发生了。 哎、对、 嗯， 哎，这个腔梗啊，它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老年人呢，有的人是会有这种头晕呀、头疼啊、记忆力下降啊、睡眠不足啊等等这样的症状，有的人呢，他就是会有一过性的这种肢体的不灵活啊。您像我就接触到一位听众朋友，年龄不是很大，男性60岁，他就是因为家里有一些家庭的问题吧，这个家庭的问题家家都有啊、 嗯、 我们在这儿就不详细聊他遇到了什么问题了，就是他遇到这个问题以后他的血压就升高了、 嗯、 升高了以后呢，他就突然有一天他就上不去床了。哎，其实按理说我们正常人上床很方便，屁股一坐，然后整个下肢往上一移就上去了，他呢就上不去了。哎，然后他就会怎么样呢，就是用头上半身先到床上，然后这个下半身也挪不上去。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紧急到医院里面啊，然后一做这个磁共振，就发现有这个腔梗，那么这个时候就赶快输液进行一个这个治疗嘛啊，当时就扩血管，还好后面的话他这个肢体活动呢是灵活了，是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后来在他70多岁的时候记忆力下降，80多岁的时候就发生痴呆了。 嗯， 就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一个这么样一个状态了。 嗯， 所以对于这种腔梗啊，它是非常危险的。听众朋友不要认为腔梗是小血管的堵塞就不会对我们人造成伤害。 嗯，所以呢，如果是有腔隙性的脑梗塞的话、 嗯、 大家不要忽视啊。 对， 当然呢，如果在医院的话呢，对于这样的病症他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呢？ 嗯，其实在医院里面呢，我们也是比如说我们保守的疗法吧，就是用他汀降脂啊，阿司匹林抗凝啊，对吧？那么急救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比如说输一些丹参呀，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服用的这个中药的一个血塞通啊，来进行这个疏通血管吧，扩张血管吧。 嗯，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哈，这些方法呢都在用，但是最最关键，我们发生这个腔梗呢，还是因为脑血管的这个动脉硬化形成的。哎，那么你想啊，大血管硬化了以后都会发生很多问题，那么这么小的毛细血管一旦发生一个轻微的硬化，它都会形成腔隙性的脑梗。 嗯， 所以呢，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腔梗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实际上说到这儿啊，我们就要提到这个醒脑汤哈。 嗯， 那么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也给大家说过，我们中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叫做雅祥。 嗯， 他曾经呢在这个他是宋朝人了、 嗯、 他曾经为宋太祖赵匡胤啊治过病啊。 对， 当然把他这个久病不愈的这个病啊治好了以后哈、啊、当然让他呢去当这个太医院的院判啊、 嗯、 最后呢他也是做不了官，然后又回到民间为大家老百姓治病的同时又写了两本书啊、 嗯、 这两本书一个叫血瘀伤论，一个叫百草集。 嗯， 那应该说这两本书啊都是在我国的医学历史上是享有盛名的。 对。 那么在这两本书当中呢有一个方子，当然现在咱们通俗的管它叫醒脑汤哈、 嗯、 据说这个醒脑汤呢对心脑方面尤其是脑血管方面的是有很好的一种改善作用的，是吧？ 对、我们就聊这个雅祥为什么能治好这个赵匡胤的这个血瘀症啊、 嗯、 也就是脑血管疾病。那么这个赵匡胤作为皇帝来讲，他肯定是思虑过度的，精神压力大的，那么血压呢是高的。再加上呢他的这个营养要是说肥甘厚味吃的多了，我们推测啊可能呢他是有 三高甚至是四高的。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有脑血管里面的这个血栓形成。那么这个亚翔给赵匡胤治病的时候用到的是醒脑汤，但是他把这个醒脑汤当中的这个六味中药，就是三七、杜仲、丹参、葛根、生地和昆布，它这六味中药呢，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熬制，它之所以能治好赵匡胤的这个病呢，它是用这个六味中药，第一呢是它用的比例非常的精准，第二呢是它有一个炮制的方法叫水沉古法熬制的一个工艺，这个呢是他当时特别独特的所以呢，因为他第一是用的这个方剂，他每一味中药的量配得非常的准根据这个赵匡胤的这个病情啊，再一个呢，由于他用了他的这个水沉古法工艺进行熬制，就把他的这个醒脑汤当中的这个有效成分提取的非常充沛，所以呢，就把赵匡胤的这个病呢，给他治得非常好。 嗯， 后来很有意思啊，后来他做了这个太医院的院判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卫计委的主任，再往前倒就是卫生部的部长。但是刚才赵老师您说了啊，这个亚翔呢是不善于做官，他又回到了民间来给老百姓治病，所以呢当时的老百姓呢称他为善医，就是非常善良的这种意思哈。后来呢他又有两部著作哈，一部是血瘀伤论，还有一部是百草集。那么我们国家在1996年的时候，在河南商丘的一次考古当中啊，就是发现了这两部著作。那么其中的这个血瘀伤论呢，它里面呢就记载了亚翔的这个醒脑汤的这个熬制的这个秘密。不仅仅是有它的这个组方，同时呢就有它的这个熬制的这个秘密。那么揭开了它炮制的这个秘密呢，那这个醒脑汤呢对于脑血管疾病，对于动脉硬化就起到了很好的这种作用哈。 嗯， 那么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醒脑汤呢，不仅仅是用到了这几味中药哈，最最关键的呢是我们把亚翔千年古方醒脑汤这个里面的这个六味中药的有效成分呢，我们给它提取出来了，就相当于他当时用的这个水沉古法工艺的这么一个作用。我们是用现代的这个制药的技术把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不仅仅是六种有效成分提取出来，我们呢是把它再进行一个高渗的一个凝剂，形成了一个 G6 凝集素哈。这个 G6 呢，六就是12345 的六啊，这个 G 呢就是我们英文字母里面这个 EFG 这个 G 哈。那么这个特有的 G6 凝集素是对这个动脉硬化斑块起着重要的作用的。 嗯，当然了，对于这个醒脑汤啊，这是带引号的啊。如果大家特别想了解的话，正好我们5月10号醒脑汤组方的一个说明会啊。另外同时呢，我们还将呢对大家的动脉硬化呢有一个检测，以及呢，如果您有高血压的话，我们将为您呢做风险评估这样的活动啊。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是4月11号，但是由于场地有限，名额有限，我们只限30人参加。那如果您想参加的话，别忘了8点半之后赶快来报名啊。我们的报名热线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 有危害我们健康非常危险的隐形杀手。在临床医学治疗中，高血压患者几乎都是在发生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因血压的波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在高血压早期，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常引不起患者的重视。随着病程的延续，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后颈部疼痛、后枕部或两侧太阳穴部位有波动感，有些人还表现为失眠、健忘或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耳鸣、情绪波动或发怒以及神经质等。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功能衰竭、脑栓塞、腔隙性脑梗死、肾功能异常等并发症的发生，甚至发生猝死及脑干出血而导致危险事件的发生。在高血压人群中，根据危险因素和靶器官相关临床状况，将高血压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很高危四个人群。作为高血压患者，应积极地了解自身的危险状况，以针对性地进行临床治疗和保健干预，才能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如何评估高血压的危险程度？可通过人体血管断层扫描，结合计算机大数据分析，即可获得高血压风险评估报告。为了更好地服务高血压人群，可拨打热线申请免费高血压危险程度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以使自己针对性地干预高血压，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 那刚才呢提到这个醒脑汤的发起人就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亚祥啊。亚祥呢曾经为宋太祖赵匡胤啊治病，当时这个宋太祖得的是血瘀，也就是现在的心脑血管疾病哈。当时可以说是终日缠绵病榻，苦受折磨那病中的御医是试百药无一有效啊。最后呢是亚祥啊用他的这个所谓的醒脑汤啊，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宋太祖他的病症得以痊愈，身体呢是恢复如初哈。那实际上这个醒脑汤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六味中药，其中呢包括三七、杜仲为主药，那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当然这个中药啊，它这个配伍啊是非常讲究的，它是讲究君臣佐使啊，量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现在咱所谓的这个醒脑汤应该说是在现在医学的这个基础上又加以深度的研发啊，跟原来相比肯定又进了一大步。所以有些朋友说了，哎，我知道这个六味中药了，那我到中药店买回来以后自己熬行不行？这个呢可能还真不行。最起码达不到那样的一个效果是吧。 这个呢就关键在于这六味中药呢如何炮制了哈。哎，那么我们的医学家呢对这个组方当中的六味中药呢进行了逐一的分析，那这个结果呢就发现这些药材当中所含的这个化学成分呢它很复杂啊，有糖类、氨基酸、蛋白质、油脂、蜡、酶、色素、维生素、有机酸、鞣酸、无机盐、发灰油、生物碱、带类等等哈，就是这个成分吧有上百余种，但是这上百种的成分当中呢有的呢它是有效的成分，而且有一些物质呢它是没有效果的，它就是一些杂质，如果不把这个杂质去掉的话，这个时候呢这个制剂呢就会影响疾病治疗的效果和影响到这个药物的稳定性，同时呢还会造成这个原料的极大的浪费。 那么如何去除杂质，把这个六味中药当中有益的成分、有用的成分提取出来，哎，这个呢就是我们医学家哎要集中解决的这个问题哈。哎，那么后来呢，哎，我们呢就用这个国际上比较先进的这个高渗的提取技术。那么这个高渗的提取技术呢，哎，它具有非常高的识别性和选择性。它呢是采用这个阶梯式过滤分离的这个手段，然后呢合理的运用多次分离的方法，去除了这个中药当中的蛋白质、淀粉、果胶、鞣酸等等的这种非药用的这些杂质，然后呢，哎，再对分离出来的有益成分呢进行一个有效的纯化，然后呢滤出这个大分子的这个物质，然后呢把这个微生物呢也去除掉，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有效成分的损失。最后呢我们就把六味中药里面的有效成分基本上是完全的保留下来了，然后呢再利用高科技的手段进行一个凝剂，这种情况下呢就形成了这个功效作用非常好的 G6 凝集素。哎，那么这个 G6 凝集素呢，它实际呢是可以起到这个抗动脉硬化，防止血栓形成，营养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这样的作用。那么哎，我们呢用这个雅翔千年古方里面的这个 G6 凝集素呢，经过两步的调养。第一步是让血管里面的这个斑块呢进行清除。第二呢是进一步营养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这样的话呢，哎，就防止了我们动脉硬化的进一步发生发展。那么经过这两步的调养，哎，我们的这个腔隙性脑梗的这个问题呢，哎，就可以比较好的得到了一个解决。 嗯，那如果呢大家对于这个古代伟大的医学家雅翔的这个千年古方醒脑汤有什么问题要咨询的话，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最近我们在5月10号将举办醒脑汤组方的一个说明会啊，比如说呢向您说明这个醒脑汤的它是如何干预控制动脉硬化啊，对于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啊怎么产生作用的，你也可以亲自感受一下啊。 嗯， 当然我们场地呢名额都是有限的，我们只限30人参加，所以呢如果你想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活动，赶快来拨打电话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翔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翔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曾应用醒脑汤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太医院判宫廷御医职务。醒脑汤以三七、豆粽为主药，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而组方，